沙展，他们的一支非常受欢迎的曲目叫做 Sunshine， 同样是有这个英伦的这种气质啊，是一个苏格兰的乐队，所以整首歌显得呢又比其他像英格兰的乐队呢显得更阳光更灿烂一些。欢迎你们来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正在这个假日进行当中的节目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白杰。今天很高兴哈，在五点到六点我们先来请到两位朋友今天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可能不是全组人马今天都来，是因为放假的原因吗？ 因为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都是乐队的工作，因为乐队明天要首发一首单曲，所以他们一直在准备物料啊这些东西 啊、所以就是派你们俩今儿过来， 对， 过来给我们先好好的让各位听友了解了解你们的音乐。 对哇， 好棒啊！你知道今天你们这个属于叫什么？假期加班，你知道吗？ 做乐队的没有假期。 对，因为你们其实越到这种假日的时候，其实对你们来说是更忙的时候。 对， 就是得跑来跑去的去做一些演出啊， 对， 包括可能也有巡演、我们这个乐团其实已经成军很久的时间了。 对，已经七年了。 对，后来改了一个名字，对不对？ 这是今年刚刚改的。 现在的名字叫做 潜水大象。 潜水大象，所以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来自潜水大象的两位，一位是张涵宇，还有一位你来介绍。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吉他手小东。 小东，嗨，欢迎涵宇和小东。张涵宇这个名字一听就会让人想到，就是首先会想到集结号啊，对，想到那个演员张涵宇。但其实你已经做音乐很久的时间了。 嗯，对，我2008年来到北京，开始专门学习音乐。 嗯哼， 完之后在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组建了这支乐队。 嗯， 这支乐队的前身叫机车绅士。 对， 之前也来过我们这个节目。 对 对。 所以这次以潜水大象的身份来到我们的节目，又会在现场给大家带来哪些的好歌呢？我想这应该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九七四 Live Show 的朋友们大家希望感受得到的。而且这个节目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我们可能更多的不是说去放你们的音频，放你们的音乐的原声，而是希望你们在现场用 Live 的方式。 对，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非常简单，就一把琴。 对， 小东也没有带自己的家伙事儿。 我过来是打酱油的， 没事，可以给我们待会儿给他一个节奏之类的，多好啊！ 但是我可以给他吹口哨， 也不错啊。就是我觉得这种原生态的东西，可能大家在假日听上去会感觉，我们的直播间或者这个电台更像是一个小的一个 live house 或者一个小的酒吧。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更近距离的让大家感受你们的音乐。 对， 所以我觉得说了半天了，我们还是先从音乐来开始吧。 好， 首先我们请韩宇和小东，潜水大象乐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名字叫《野海》，这也是我们明天就要独家首发的一首单曲。 怪不得我今天搜了半天都没搜到。 对，你肯定是搜不到的。 因为这是第一次演嘛。 对， 在 radio 应该在电台是第一次演这首歌。 这是第二次，因为前两天就在你们隔壁。 哦。 北京青年广播。 哦，那个隔壁是什么广播？哦，不记得了，好，没关系啊。我们现在974在这样一个这个电台，北京音乐广播老牌的音乐电台，我们让大多数朋友来听听看，是不是合乎他们的音乐口味，好不好？ 好， 来， 好， 那就现场送上这首歌曲给大家，叫做《野海》。 对， 好，来，来吧 ，Come on。 深夜的海，无人浮月。沉默的海岸，远处的灯忽明忽暗，赤裸的手和一根点不完的烟，终点，你还好吗？沉默的人，一把火柴点亮海岸， 们的故事却在海风中消散，它被阳光驱散，在黑暗中又出现，你看不到却能感到这摧枯拉朽的力量，它被阳光驱散，在黑暗中又出现，你看不到却能感到这摧枯拉朽的力量。呼， 哇棒，哎，我觉得现场最有魅力一点是说，其实并不是说像我们一定要去进录音棚里面出来那个 vocal 那么的完美，其实就是要的就是一种特别轻松的大家在一块聊天然后唱着歌的感觉， 对，特别真实的感觉， 对，有时候哪怕的声音可能是不会是像我们特别完美去控制它的时候反而会很迷人， 对， 就刚才你其实那个尾奏那个部分是我觉得可以说这首歌里面一些很精彩的部分了，那个屋的部分其实这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刚才你的搭档就是小东在旁边一言不发，他也没有如他所说的戴上他的口哨的这个伴奏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写的？ 这首歌它其实它的战线拉得特别长，它是在2016年我在香港的时候把它曲写完了， 哦，先写了个旋律 完，对，一直找到合适主题这歌就放在那儿了，直到去年我们在天津拍戏，整乐队在天津拍戏，我们就说想去海边去跑步晚上，我们随便找了一个海边，结果我们开车到那儿的时候发现那是一片没有被开发过的海， 哦，对，所谓的就是野海， 对，野海， 对 对, 对， 完之后那个有一条特别奇怪的路，就从主的公路往海里边延伸了一块公路，完之后那一块公路到海边的时候就烂尾了，就没了， 对，就是所以说就是没有被开发的， 对，上面有一个路灯在忽明忽暗的，我觉得哇他们在跑步，我就自己在海边坐着，我觉得一下子就是所有的东西就都来了，而且这个旋律也来了，我觉得就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对，特别有画面感，就是好像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坐在海边的孤独的少年的那个背影那个时候你小东是在现场的吗？ 那时候小东 你没有在那些， 对， 但是其实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大概也可以通过音乐来感受到当时那种画面是什么，包括可能在于对于这首歌的理解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孤独感， 对， 会藏蕴在这整首歌的气质当中啊。 对， 对， 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在城市之中的时候，在人流里在车流里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很孤独的，虽然旁边有很多人， 对， 而这种孤独在城市来袭的时候就会很难熬， 对， 之后那次我在海边空无一人，周围一个人都没有，那种孤独感又上来了，但是我觉得那种孤独感是可以已经被大海给和解掉了，被一个自然的东西给和解掉了，我觉得那种感觉是我这辈子不会忘记的，就是 对， 我竟然一个人在我这么害怕孤独的一个人在海边晚上自己在那坐着坐了那么久，而且没有一点痛苦的感觉， 这个挺难得的，其实人最难的事情是自己和自己的和解，或者自己去谅解自己，或者认知到自己，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容易，当然其实对于潜水大象乐队来说我觉得你们的歌可能更多的是很有力量感的那种状态，不是说我们只是表现孤独感的，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可能要唱给大家的歌叫做春啊。 其实春在这个版本它就会稍微弱一些，我可以 对对， 先带给大家一首叫今夜你不再孤单， 对，因为你刚才你说到孤单，那我们就不如先唱这首吧， 今夜你不再孤单， 在唱这首歌之前我必须得代表我们所有的歌迷或者我们的听友来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把名字改成现在这个名字， 因为 这可能对不了解你们的朋友，或者今天第一次可能真有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你们的， 对， 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潜水大象，因为前两天有一个电影获奖，大象席地而坐啊，对啊，那这为什么叫潜水大象呢？为什么是一个潜水的大象呢？我这人就特别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你知道吗？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答案特别奇怪，就是因为 你也可以不解释。 我们一直想改名字，但是一直之前因为有合约在身，所以没办法改名字。现在可以改了， 因为我喜欢三点水，带三点水的字、哦、你看我那个汉也是带三点水 的、啊、对 那个字嘛， 对， 所以就是我买了一个新华字典，把所有带三点水的字好看的全摘出来、 哦、真的 完之后不停的排列组合，最后变成了潜水大象、 哦、原来是这样， 没有任何意义、嗯、 好吧，那我也顺便解释一下，我那个节是四点水那个节啊，不是三点水那个节、哦、墨字下面四点水那个节，好了，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又要唱歌给大家听了、嗯、刚才是一首有些孤独的歌叫野海，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今夜你不再孤单， 对， 我想可能未必每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都是有人陪伴的，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说你一个人来度过这个假期，或者说正一个人开着车在好像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拥堵的一个晚高峰，这其实已经不是晚高峰了，但是你又好像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对， 所以这首歌我们就送给这些朋友、嗯、陪伴他们， 好， 来吧，今夜你不再孤单，潜水大象乐队。 你是你从来都不愿意中一朵鲜艳的花，你恐惧着一切的结束，你放弃了一切的开始，你说你从来都不属于一个地方或某一个人，只是偶然会感到失落，你听你听，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呼呼呼呼，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是这样的一个孤单的生命体，慢慢学会接受和放弃，慢慢经历厮守和分离，我们从来都不属于一个地方或某一个人，只是偶然会感到失落，你听你听，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I just so lonely, 呜呼呜呼 Tonight 你不再孤单， 今夜你不再孤单， 听的一首歌， 谢谢， 今夜你不再孤单， 对， 好吧，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Live Show, 是代班DJ白姐以及潜水大象乐队的两位朋友韩宇和小东，也正在直播间唱歌给你听，这样的好音乐当然不会静止了，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杨乃文翻唱花儿乐队的歌静止，稍后回来， 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白杰。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给我们带来 Live 的，可不是刚才唱歌的杨乃文，那是他们翻唱花儿乐队的一首歌。但今天在直播间的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有才华的乐队，他们是潜水大象乐队，再次欢迎。 Hello， 来，我们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这个主唱啊，就是汉语啊， 还有是吉他小东， 小东，两位其实都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小东好像今天话相对来说比较少，是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有的乐队特别逗，他们会其实会有一些自己的乐队自己的一些建制啊，自己一些游戏的项目，比如说，之前我熟的很多乐队，他们会自己有主唱 PK。对，就是会不定时的会有一些自己乐队的成员也唱歌出来，然后他们自己内部玩儿啊，这样。小东自己会是一个很会唱的人吗？还是会参与 唱过一段时间，但是比较少。后面觉得自己唱那么好听，所以安安静静当一个吉他手。 就是你们乐队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法则？ 嗯，对，我们有一个审查委员会， 所有审查委员会， 因为 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审查。 对，因为词曲现在词曲都是我先写嘛， 啊哈， 我先写，比如说这个词写完之后，会放到这个审查委员会里面， 然后 大家 会来看一下是不是是自己的品味， 对， 合不合自己的口味。 他们是从来都不写，但是特别会挑毛病那种人，你知道吧？特别像那种国会的，什么都不干，天天就挑你毛病。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一个乐队的各种各样的成员，大家其实性格都不一样，但是走到一起的时候会发现你们可能在朝着一个方向再去前进，就是说把这个乐队做得更好，或者简单来说怎么能够让你们的音乐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在这个方向感上面来讲的话，你们是怎么去选择的？ 这个方向感其实就是因为做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很多乐队它都需要大概一个十年是第一个周期嘛？ 对， 就是因为他前面必须需要时间去犯错误。 嗯，对，哎，有道理。 对，犯错误，他以为他喜欢这个，他以为喜欢那个，他以为他擅长什么。 嗯， 完犯了很多错误，很多乐队在犯错误中间就解散了。 嗯， 因为犯错误的代价是很大的。 对， 但是还好我们现在没有解散，还在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已经从犯错误已经开始慢慢总结了犯我们为什么犯错误，完之后开始找到一个统一的方向。 嗯， 其实所有的方向都是通过犯错误找出来的。 对。因为其实现在说真的，很多很多的乐队，大家都在不停的去发展，去努力。其实大象乐队其实发展这么多年到现在啊，我们不管说是不是改了一个名字，但我想你们其实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就是要做什么样的音乐的。 对。 所以有些人不了解你们，你们可以大概的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音乐的风格或者是方向是什么？ 我们音乐的方向其实就是独立音乐，可能这个在很多就是听众可能不太了解，独立音乐其实它就是。无法去用具体风格分类，比如说我是英伦还是电子还是 blues，对吧？独立音乐，每个乐队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气质。我们的可能想的是，就是曲要好听，这是 对，我听了一下你们的一些歌，基本都是旋律还不错的。 对，就安身立命之本嘛，曲要好听，词要有咀嚼的那个嚼头， 对，有嚼头， 可以反刍的东西， 嗯， 对，完之后整个编配是不是我们不是重的，我们还是一个比较轻的乐队， 对，你们的风格不是那么的金属，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独立，我没办法用风格去说，那我就用这三点， 其实已经很到位了。 对对， 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可能最直接的还是一首歌。所以刚才我们唱了两首，这两首的风格不太一样。一首呢是稍微有一些孤独气质的野海，后面呢是其实会更温暖的一些的，就是叫今夜你不再孤单， 更激烈一些的。 接下来我们唱的这一首，我们要唱春吗？还是？ 是来一个温暖一些的吧。 对，因为其实春天马上就要过去了，这是四月的尾巴，然后也是春天的尾巴，马上就要立夏了。在夏天来临之前，我们用一首歌来表达一下我们心中的这种春天，好吗？ 好。 这首歌的名字叫《春》。 暖暖的风，轻轻的梦，来自惊蛰的你，满载春意，总是期待春雨过后，黯淡依旧的天，阳光灿烂，总是有你，也会有我。

相约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的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给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欢迎你们来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节目是九七四 Live Show， 在这样一个假日的傍晚黄昏，继续陪伴大家，我是代班 DJ 白吉。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做客的两位朋友，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你们是应该是三个人的那个乐队。 其实我们是四个人， 四个人的乐队，对，四人乐队，叫潜水大象乐队。 对 啊，对，其实也有很多的新的一些计划，要在今天给大家来公布。 对对对，嗯，我们今年刚刚跟一个音乐公司签了音乐方面的合同，所以我们今年会会在四月底四月三十号， 嗯哼， 完之后四六八大概是今年要发三到四首全新的单曲， 嗯， 为我们的第一张全长专辑做准备。 哦， 我们这张全长专辑大概是要在明年年初吧能发行。 对，所以其实也要为他去做很多的准备。 对对对， 嗯，今天我觉得我们一方面是要来说说我们的计划，一方面也是要现场给大家来唱歌听。今天在直播间坐着的两位，一位是主唱韩宇，再次欢迎， 谢谢。 还有我们的嘉宾小东，欢迎啊！大家其实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听我们现场的这个 live， 你们可以通过 FM 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同时可以在北京时间这个 app 这个 APP 上面找到我们的视频的一个直播的内容，好像是不是一直播也可以看得到？大家常听我们节目朋友应该都会清楚。同时呢，你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联络，可以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啊，搜到之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们的潜水大象乐队的两位哥们沟通的话呢，你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当然你要说怎么来收听这个节目的话，还有很多的舒服的方式，你可以在车里面，你可以在家里面，然后自己开一瓶啤酒，然后呢就好像你已经在一个 live house 了，因为今天都是 live 的现场的演出。 对 啊，好吧，刚才我们唱了三首歌，分别是野海，然后呢有今夜你不再孤单，后面我们唱了一首很温暖的春。 对， 嗯，其实你们有很多的歌都很好听，我因为其实在今天上直播之前我都把你们的歌基本上这么搂了一遍啊。接下来这首我不知道我听过没，因为你刚才说是好像是你你自己的歌。 对，接下来这首其实是一个小的，就是小的配菜吧。对， 配菜，对，刚才都是打餐，是吧？ 对对对，因为我有很多歌是乐队不会通过，不会用到乐队里的。 对，就是旁边这一位给你 pass 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吗？他们几个把你哥几个不让这首歌出现在专辑里。 他们几个是联合的， 但是没关系。今天在我们这儿，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把你想唱的歌唱给我们所有的歌迷和听友，好吧？ 下面这首歌叫《北方以北》，为什么没有出？就是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多很多年之前写的， 嗯， 完结果我们那等做呢，完之后南山南出来了，他们说你看你北方以北还有南山南，那算了吧，我说那算了吧， 对，对，这个其实也没关系，我觉得其实一首歌咱们也不用去非要去找这个字意，因为马迪来的时候他其实本身他也不太喜欢他那首歌，好，没关系，咱们就来唱这首歌好吗？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来听一听一首被雪藏了的歌。 对， 来， 因为前两天我们刚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歌迷在下面留言说，你能不能唱一些我没听过的歌？我说好，那就今天正好来了。 好。 家吗？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说那里比远方更远。我已无所有的离开，就像我已无所有而来，把痛苦留在昨夜，把幸福献给明天。 于是哦，再见再见再见哦，再见，虽然不想说出再见，但是却说了一万遍，再见哦，再见再见哦，再见，总是说不完的再见，却有一种想停靠的一念。北方以北，那里是我的家吗？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说哪里比远方更远。我一无所有的离开，就像我一无所有而来，把痛苦留在昨夜，把幸福献给明天。于是哦，再见再见再见哦，再见，虽然不想说出再见，但是却说了一万遍，再见哦，再见再见哦，再见，总是说不完的再见，却有一种想停靠的一念，总是说不完的再见，却有一种想停靠的一念。 好听，哎，我得说，你们乐队为什么不让这首歌出现？ 因为他觉得这个整体风格可能跟我们现在 多么适合打榜的一首歌。 现在乐队的风格不太 对，但其实这个旋律很好记，是再见再见，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更容易被别人记住的一个旋律啊。对哈，我挑拨离间了有点。 我一定要接受你这个建议，拿着这期节目回去就找这评审委员会去， 很好听， 可以摔。 对，今天其实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你们，就是一支乐队或者说一个唱歌的人，他不可能说我只能是表现一种风格，所以说今天我们争取都让大家了解不一样的你或者不一样的你们的乐队的风格，所以挺好的。刚才那首歌的名字叫 北方以北，其实它是为什么？就是我当时很多年之前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让我的家里帮我买了一个非常大的单。当时我开着车从北京往家走的时候，兜里只揣了2000多块钱。这2000多块钱是干嘛？就是加油加上过路费加上吃饭加上住宿就没了。所以我当时特别特别觉得，哎呀，我开车的时候，因为我家在东北嘛，它相当于北京来讲，它是北京再往北，所以叫北方以北，那也是我的家嘛。就是我特别害怕回去，我要面对的是什么？ 对。 完之后，我说我一无所有的离开，就像我一无所有而来，就是我什么都没有的开车这么多年，所有东西全没了，我开车往家走，我一无所有走了，完就特别像我来北京的时候，我是一无所有来的。 都是由这个，就是我觉得有自己的感情，特别特别想去表达的时候，才会去写这些歌。 对，完之后当时。是这个旋律，我边开车我边写出来。我把这个旋律包括这个词，一瞬间我就全写出来。 这个歌属于那种你自己唱自己会泪流满面的那种的。 反正就是挺难受的，完还好，就是本来大家都已经本来生活就很难受了。 对， 所以最后留了一句有希望，就是把痛苦留在昨夜，把幸福献给明天。 对啊，这个是对的。对，就算这个天会黑，可是第二天太阳还是会升起来，还是会有阳光的。 对， 很好。好，我们听了刚才韩宇的一首自己的很有感触的歌，接下来大家晒着太阳，稍后我们继续回到 Live Show 现场。 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快乐其实很简单，牵手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 的其实很简单。Come on， 啊撒撒羊嘿，啊撒撒羊撒羊嘿，三五好友啤酒海浪，啊撒撒羊嘿，啊撒撒羊撒羊嘿，快乐其实很简单。幸福我们一起唱。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我是代班 DJ 白杰，在今天加班啊，我不强调这个事儿了，但是确实是假日的一个下午和傍晚的时候，来我们好好的在这边听听歌，一块玩一玩，唱唱歌啊。而且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的是两组音乐人，前面一个小时非常有才华的潜水大象乐队，今天来了两位成员， 来欢迎啊。 韩宇今天嗓子可能不是特别舒服， 对对对对对，因为最近要发新歌，所以嗓子用的稍微多一些。 对，这你们是马上也要有一个什么事儿吧？明天还是什么时候？ 明天，就在明天。 那怎么样 ？OK 吗？ 也已经 OK 了，因为我们明天会在网易云音乐独家首发我们的、 okay. 今年的第一首单曲。 哎， 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跟网易云音乐最近开始合作了嘛。 嗯。 所以就是这首单曲每天，因为我们刚刚解约，所以没有自己团队，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你自己去 亲力亲为的去做。 对对对。其实我这嗓子还不是唱歌，就是我每天要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就特别累，完之后可能有点烦啊，完之后，对。 对，我明白。其实啊，同感。有可能你主持节目，像我们就是，如果你做节目的话，可能用嗓比不上你在生活里面跟别人聊一个小时啊， 对， 聊两个小时要更那个难过一些。但是我想，今天最开心的事情是可以听到你们现场有一个 live，包括小东今天虽然没怎么说话，也没怎么唱歌啊，只是安静的做一个美男子。但是希望你们的乐队能够更好的被大家认知。但是我想，这可能还要说你们的音乐是不是大家所喜爱的。所以今天其实算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小试牛刀，看看我们 FM 974 Live Show 这些朋友们，大家会怎么来去评判你们的音乐。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陪伴大家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给大家唱一首歌，叫做拥抱。 对，拥抱、 哎、这首歌啊，既然如果收到拥抱的话，怎么能去不支持你们呢？是不是？来， 拥抱吧，然后把一切都放下，再美的鲜花也换不回你的潇洒。别回头，请你就别回头的走，因为我害怕，害怕的想把你留下。你到底是谁？被施了魔法的双眼早已不能分辨。天黑走，就握紧我的手，你只要闭上双眼，慢慢感受风在背后。拥抱吧，然后把一切都放下，再美的鲜花也换不回你的潇洒。你总是这样 每当我不想说再见，你却说你就要远走，好，就带着依赖。每当你想哭泣的时候，想起我那温暖的手，拥抱吧，然后把一切都放下，再美的鲜花也换不回你的潇洒。别回头，请你就别回头的走，因为我害怕，害怕的想把你留下。I want to love you, I want to love you, I want to love you, I want to love you, I want to love you, I want to love you, I want to love you, I want to love you。 谢谢， 走心啊，这歌是属于那种特别走心的那种那种类型的。 对 对，因为其实哎，前两天刘若英的那个电影又刷屏了啊，后来的我们 啊啊、 就这个歌也有点啊，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对， 总有些遗憾。这个拥抱是有很多的很多的告别的意思的。 对，其实这个拥抱就是我们前两天在改完名字第一场演出 啊、 那天北京下了第一场雨。 对对，我记得那场 对对对 那场大雨、 我们就是改成带三点水的，就下了一场大雨。对，完那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我说接下来要唱我们最后一首歌，我还没说我要唱什么嘛，下边好多人就开始说拥抱，拥抱，拥抱。 对，他们喜欢这首。 对，完我说对，我说在这一刻跟吉时绅士拥抱，完之后跟过去吉时绅士拥抱说再见，跟千尔大象拥抱，我们接下来。 对，其实我觉得转身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遗憾或者是很难过的事情，因为你把背影留给了别人，但是你。把自己的正脸，把你自己的新的一个未来留给了前方。 对的， 更多的需要去需要拥抱的这些支持你们的朋友。 对， 所以带着潜水大象，带着你们新的音乐前行。最后我们还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我觉得这歌可能会比较有力量，叫梦想点亮黑夜哈。 这是我们机车绅士时期的第一首歌，第一首单曲。完之后这个单曲在网上发的时候是在三天点击率超过了30万。 哇、 对，完之后这是机车的第一首。 好吧，我们可能也就是剩不到2分钟时间，我们唱半首给大家听啊。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梦想点亮黑夜。 10年以后，我们是否还能这样快乐地唱着我们的歌，哭过笑过，但是会看到你，梦想就会在这一步步中灿烂如星河。听着远方是在呼唤着，扬帆就是为了那未知的一刻。

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 live 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10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假日4月29号星期天的这样一个傍晚时分陪伴你们，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白杰。那这一段又有一个新的音乐人到我们的直播间喽，敬请期待哦。 走过初识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暗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发现你的传单，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只好显得出事又勇敢，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转不休，宽肩没有另外路口，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你是否朝交道口走。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可只是9岁的天真，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 我们今天在这个小时的开场送上了一首是赵雷的19岁。今天的两组音乐人其实都很火力，前面的是我们前十大项乐队啊，韩宇其实刚才也特别走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他马上在5月份也有演出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前面的是潜水大项乐队，而在这一段呢来的这个朋友好像更年轻了，他是陈伟斌，我不知道他现在年纪是不是还不到19岁，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Hello, 白杰老师你好 啊，你好你好，欢迎陈伟斌，然后在这一段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我们的974 Live Show。 其实这大概就是一个大家一块唱歌的这么一个现场，可以现场给大家唱一些歌。你刚才跟我说你很紧张。 是的，因为第一次来到这种节目。 对 对，就会 不总不会比你参加快乐男生的时候还要紧张吧。 会有一点。 对，电台直播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就来到至少来到我们北京乐台是第一次的体验，对不对 啊？对， 嗯，现在也有很多自己的原创了，开始， 嗯， 对不对？ 写了挺多的曲子，只是还没有发出来，就是 还没有是完整的作品。 嗯， 对， 因为之前我听你很多时候都是在舞台上面去翻唱别人的作品啊，有一些因为可能是比赛需要，所以去翻唱一些歌，当中有一些很惊艳的部分，比如说你翻唱华晨宇，当时翻唱了齐天大圣是翻唱过对不对？ 啊、是的，是的， 对，啊，就齐天，因为华晨宇的音很高，所以我今天很期待说你在现场会唱一个什么样子的给大家，但是可能这个话筒并不是特别专业的那个演出舞台的麦、但是我们尽力而为好吗？ 好， 好，加油，今天接下来这个小时的现场就交给你了，并不让你是做 DJ， 你不要那么紧张，我来说话你来唱歌。 好的， 好吗？那我们就准备好先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其实还是现场来准备，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乐器 guitar 之类的，我们就给你准备了一些伴奏的音乐，好不好？ 好的， 这也是 live 现场的 live。在唱歌之前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你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的话其实在写一首新歌。就是 可以透露吗？ 可以的，就是其实是写一些关于人生方面的东西， 自己的感悟啊。 对对对， 可是看起来很年轻，会真的有那么多的感悟吗？ 因为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自己就出来工作，去帮家里去做一些事情，去分担家里的压力。 所以其实自己会其实一路走来也有很多的这个心路的历程，通过音乐正好可以唱给大家，是不是？咱们先来唱今天要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三生三世》 啊。是的， 对，好，那就先通过这首歌曲，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今天你的电台首秀啊，或者我们北京乐广播的首秀，来自陈伟斌今天这个版本的《三生三世》974 Live Show。 爱在天地中流转，一颗心为谁奔忙，四海八荒身在何方，岁月该如何安放，听风声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才忘了夜多漫长，掌心的泪我早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有万顷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这一路有多远，这三世有多长，执手到地老天荒，寂寂雾茫茫，雨滚滚雪漫漫，一步步都陪你纵往，牵着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哪怕海角天涯，声在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才忘了夜多漫长，掌心的泪我早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有万顷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 这一路有多远，这三世有多长，执手到地老天荒。风起起雾茫茫，雨滚滚雪漫漫，一步步走陪你同往，牵着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手牢牢不放，爱念念不忘，人生何许多辉煌，浮华的终成空，执着的都随风，情路何许多跌宕，要遇多少风浪，心不再摇晃，一起细数着过往，陪你等风停了，雾散了，雨住了，雪化了，再见绝没遇过，还有我在你身旁。 很好听，真的， 谢谢潘杰老师。 这歌不好唱，对，其实有一些高音要一直顶在上面，其实对， 是的。 坐着唱歌和站着唱歌，你更喜欢哪种方式？ 我其实更喜欢站着，因为坐着其实 气息好像不太容易顶上去。 对 对，你自己其实更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呢？ 其实我更喜欢摇滚方面的。 对，我觉得肯定是不是自己在努力想说多唱一些轻摇滚的东西。 对，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先从这个，怎么不能说是俗歌了哈？我们先从这个比较大众流行口味的歌曲开始，先来听一听，你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大概去表现歌曲是什么样一个风格或者类型？这应该不是你最拿手的。 对，这不是我最擅长的，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唱一唱这种风格，因为大家一般听的比较多的都是我摇滚方面的东西。 你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做音乐吗？或者说自己就想好了自己要在音乐这条路上去走吗？ 这个其实是我的爱好吧，就从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开始，就其实就特别喜欢听歌，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解压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什么时候就正式想过？ 其实 参加比赛之前，还是 这个其实要从我初中的时候说起，是军训完了以后的一个迎新晚会。 当时第一次，那是你第一次登台献唱吗？ 对， 就是会大家会就说哎。好像是这块料，觉得你应该是去做一个音乐人的，自己应该是做一个歌手的。 对，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在唱歌方面也没有这么多的东西，技巧方面的或者感情的，但是就是自己去挖掘了很多，去自己去学习。 你是那种特别会在乎别人对你评价的人吗？ 会有一点点。 对，就比如说你在参加比赛的时候，那肯定会有好的评价坏的评价都会有，当然，但也有人是说哎，这个小伙子唱得很不错啊，但是你会介意别人把你和别人类比吗？ 其实我不介意，但是别人在批评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要去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些缺点。 那比如说现在你觉得自己现在和当时参加比赛的自己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心理承受能力可能变得更强大了， 在音乐方面会有更有清晰一些的自己想去表达的内容。 哎，对， 好，没关系，不着急，咱们待会儿会有自己的歌唱给大家。不过今天更多的是一个，我觉得既然是我们叫九七四 live show， 就和我们这些喜欢你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听友们，大家一起唱歌玩啊。所以接下来继续要给大家唱的这首歌叫做《智商250》，还是唱 Deadline？ 我觉得我们要不唱 Deadline 好了。你挑都可以。 其实也可以，都要不就按这个顺序来吧，智商250吧。 好，那这其实不是贬义啊，先给我们听我们解释一下啊，这可能是一首诙谐调侃的一首歌啊。好，但是其实这歌和刚才那首比，我觉得也不好唱。来吧，我们就把这首歌现在唱出来，好，不能说送给大家听啊，唱给大家听。来，送上这首歌，就在974 live show。 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断路爱出手，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像我最大的魔力，有种天不叫的气，真是对手的威力，连我自己都不信，如我钟爱的发明，公开 你是对你闭下眼睛，整理表情，深吸口气 ，A body， 谁在抗拒舆论的压力？走在双膝，用嘴一边记忆，绝不喊停，僵持唯一的理性，断腿断掉没第一，良心沉溺不住你就霸气，决定反击，你没脾气 ，A body。看世界太平庸，我宅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厕所，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肾上腺素会暴击，我自卖自夸的神经经也学不会打击，烧脑支撑当环境，读心书别伤心，识别科技家居偏僻，杀伤玻璃 a body， 我的高级拍也拍不出帅气，跨也跨不好听，谁说不怪心情，赶走狼的破镜，必定我冒着可爱的杀气，当你想你防备你不小心去只有你赢得彻底 a body。看世界再平庸，我宅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操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断路爱出糗，只怪风光不需要理由。越是不见光的死灾，越有土壤爆表冲向云霄的袭击，我没想多拼命，只因为了爱，死心大可不当娱乐听，我的焦点不是病没关系，抬起眼皮瞪大眼睛 a body， 佛系人类不当情绪感染太多，铁杆面试之意，可我就见只对简单才是有力的回击，淘气取悦我自己，尴尬的冷淡人群里超精的游戏，有个蠢萌的你 a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宅到没朋友，就来直去不操作，深藏一生追究，原谅我重要时候断路爱出糗，只怪风光不需要理由，头脑风暴寻找我所有。哇哦， 棒，有现场感。其实你虽然说直播间里面就白洁一个人给你鼓掌，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74 进行现场的直播，所以很多人无数在这个城市正在此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大家都听到了。另外呢，就是很多正在通过北京时间来去收看我们这一次的视频直播的朋友们然后也要跟大家来打一招呼啊，就在这边啊，北京时间的朋友们那也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对，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对，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你们可以找到一个自己最适合的或者觉得最惬意的方式来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74 Live Show。 今天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嘉宾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同时很有才华的男生陈伟斌，再次欢迎。 谢谢。 哎，刚才唱的是一首《纸上250》啊，这歌难度在于说大段的 rap 需要你去现场，一个气口可能没有卡好，整个歌的力道就没有了，而且特别需要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要我们说要有一个字叫飒，就其实你要去找到一个和这个音乐相处的肢体的方式。 对对 对，这其实并不容易。那我特别想问问你，就是你更在意在自己舞台上表现的是哪个部分？是声音的好听、音准的控制，还是更介意说我整体的形象和气质的东西？ 我觉得是整体的东西吧。它不仅是要在唱功方面的东西，还要表现力方面，你要能带动台下的观众的情绪。 对。那你生活里面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吗？ 其实不是。 对，有点害羞啊、对。但是唱起歌来好像又跟自己的性格有很大的反差。我想没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歌会继续让大家来了解到你，好吗？我们休息30秒钟，马上回来。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筹，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筹，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我们的 FM 九七四九七四 Live Show。因为我们节目呢是同时音视频来直播的，现在可以了吗 ？OK 了吗？好的，所以大家其实不单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就在18:22，03秒，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代班 DJ 白杰，继续欢迎我们的嘉宾陈伟斌，欢迎。好，接下来给大家要唱的这首歌是什么歌 ？Deadline， 这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是吧？ 对， 因为其实你是广东人啊， 是的， 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就是在广东长大的。 对，没错。 啊，所以其实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们也来学学这个广东话啊。广东话打招呼一般会怎么跟大家说交流？跟北京的朋友，比如说用广东话打招呼。 北京朋友你们好， 北京朋友你们好，不太好学啊。但是其实作为流行音乐来讲的话，广东话的歌曲，我觉得贡献了非常多的经典的歌啊。 对对对， 就大家其实喜欢的很多的歌都是广东话的歌，包括像张学友的、陈奕迅的，然后有陈百强，再往老的那些歌手啊， 对对对， 很多的经典之作，尤其说用广东话来发音的歌曲呢，其实很多时候更能表现出流行音乐的那个美感所在，因为它的韵脚可能会更。 对，其实 更动听一些，对， 因为其实在粤语方面它情感表达可能会更困难一些， 嗯哼， 它不像国语，它国语方面的话情感表达会更简单， 对，普通话就是说只给，但是可能很多的广东话的歌曲，比如说你像林夕的词，像黄伟文的词哈，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去琢磨这个词儿的力，它的一些力道是什么样子的。来听听看吧，今天这个现场的版本，陈伟斌的这首歌Deadline， 我们现场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好， 来，我们就唱这首歌，就在 FM 九七四九七四 Live Show。哎，不好意思，这是另外一首啊，来吧。 想些再见，算算有哪个想见，只发觉这上云有大多个恋，这首歌应该抱怨，却讽刺朋为错协助。花雕镜破，寄予若何，光阴有尽，爱写更多。一朝将生死看破，原来能从头来过，能换到无明天。Oh, oh, I wanna change, why not? I need a break, why not? I wanna feel like you are, you are. I wanna dance, why not? I wanna sing, why not? I want to be loved. 这是一个现场版本的歌啊，现场 live 来自于陈伟斌的 Deadline。 时间的关系呢，这段我们就先唱到这儿了，待会儿还有很多的歌唱给大家听，而且有一首要特别关注的是，待会儿会有一首你的原创的歌，对不对？ 对 啊，大家特别很多人很喜欢你的这首歌，我们今天可以让之前没有听过的朋友今天也顺便听一下，好不好？ 好的。 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联络我们，比如说可以找到我们的白杰 FM，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有些问题如果想来问陈伟斌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另外呢，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这个视频的直播方式，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个帅气的有才华的男生他到底长什么样啊。另外呢，在18:25:46，我们要特别提醒很多在路上的朋友，在节假日期间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也请各位哈既暴饮暴食，你懂我的意思哈。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5月9号，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开幕演出《弓弦盛宴》音乐会，汇集吕思清、宁峰等六位小提琴家，他们将各自携带一把西式名琴登台，与指挥家陈林、中央音乐学院名家室内乐团、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艺术指导卢静怡携手，带来一台精心挑选的西方经典小提琴作品。详询6655-0000。再来关注，近日五月天全新创作的团队主打歌《I Will Carry You》正式上线。这首歌由主唱阿信亲自填词作曲。作为一个王者迷，这次创作的团队主打歌是为玩家和粉丝们呈上了他们对团队精神的理解，可以体会到五位一体的满腔热血，体会到和团队一起披荆斩棘的喜悦。最近由刘恺威、王鸥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盲婚记》在北京召开看片会，实力歌手杰克俊逸演唱的主题插曲《伤情》MV 正式上线，再次曝光了大量剧中的精彩片段。配合杰克俊逸深情的演唱，极具感染力的音色和古风的配乐歌词，令人对剧中 CP 的曲折恋情感同身受。在播出之前，就给大家带来一段享受的视听盛宴。最后来关注外国歌手，28岁的美国流行巨星泰勒·斯威夫特备受粉丝期待的名望巡回演唱会，虽然要到下个月8号才会正式开锣，但是第一场演出已经打破了英国人气组合 ED 乐队保持的观众人数记录。ED 乐队于2014年创下了56524人的观众记录，距离演出开始还有11天，斯威夫特目前已经超过了 ED 乐队。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来关注路况，通惠河北路3环到4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出行方向车多，京通快速进京方向管庄到双桥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Cause I don't ever wanna know Please Don't Go。 这首歌来为我们这一段的九七四 Live Show 开个场啊。有人说这个帅哥今天能多唱一个小时啊，多唱一个小时那还了得吗？对，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依然是说音乐伴随的方式啊，更多的是说我们让大家感受音乐现场的魅力所在啊。我也要隆重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段的嘉宾。有人问说今天的嘉宾是谁啊？陈伟斌，再次欢迎。 Hello， 大家好。 你一般会怎么介绍自己？ 我一般其实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是2017快乐男声李健战队陈伟斌 啊。李健老师吧，我们这么说，他其实对你当时有很多的评价，很好的评价啊。现在其实在说到李健的话，你会觉得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很慈祥吧。 慈祥，那突然感觉长出了白胡子，你知道吗？ 就是有爸爸的感觉 哦。他是一个其实很 nice 的人，对不对啊？ 对对 对，很温柔，平常也是一个段子手来着。对 对对 对，好吧，今天呢，我们来听听看陈伟斌现场为我们唱歌。刚才呢，我们其实已经唱了一些了，唱了三生三世这样子的歌。其实，在高音的部分需要你一直去把这个嗓音顶在那个地方，其实不太好唱。后面的有一首很有态度的歌，纸上250，刚才又唱了一首广东话的歌 Die Lie。 接下来其实我们要唱的歌呢，怎么说就更流行一些了哈、啊。这首歌其实很好听，很温柔的一首歌所以接下来就请所有正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听听看这个版本的过云雨，来自陈伟斌，好吗？ 好 好了，就是这首很温柔的歌，此时此刻就在974 Live Show 温柔地唱给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 天空刚下了几场雨，街上路人不多，现在的你在做什么？是否还会想起我？快乐会否再来过？探访你们两个，谁都不想让自己错，剩下了自己一个。 哇哦，有人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正在点赞，然后啊说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很久都没有听了。其实过云雨这首歌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啊，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当雨水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听的一首很温柔的歌。这歌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唱，你今天选的都是难度很高的歌，华姐。 其实因为选这些歌它能更容易的把情绪带给观众们。 对，因为我是一个对自己 要求很高的人吗？ 对，在作品上面我也会，就是自己写的歌我也会特别去注重感情方面的东西。 你更希望你的歌迷他们会更欣赏你音乐里面哪个特质？比如说有的歌手可能说，哎，我希望我的歌，比如说我的热情能被他们感受到，有的人希望说我的这个温柔的走心的部分，或者我的创作这些。 我更希望的是我的歌能带动我的歌迷们，就是能走向一个好的生活的方向。 对， 对，你会写一些这样的有些能量感的歌。 对 所以接下来这首其实它并不是一首快歌，但是它却教给人们爱情的勇气，或者说一个力量啊。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我们30秒之后回来，我们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听。这原唱是杨宗纬，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版本，一次就好，好吗？ 好， 待会儿唱这首。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974 Live Show， 我是代班 DJ 白杰。刚才我们今天嘉宾一位非常帅气的，我们说帅气了，就简直就是太帅了，这男生陈伟斌。他今天刚才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老师本来想选难度更高的歌来着。我就说啊天哪，对，其实怕我们这个麦然后可能会炸掉，因为有些歌其实要它的高音的部分可能会会比较尖音会重一些啊。哎，没关系，我说现在我们的974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其实为什么会有我们这个节目974 Live Show， 就是说让更多的优秀的歌手包括乐队这些 band 这些音乐人他们能够在电台的直播间里面也唱现场。所以其实我们的设备呢也做了一些更新，包括其实更适合大家去现场的就 live 去演唱。虽然说这个话筒的音质不是现场那么高亮级别的，但是其实我们都可以听出来一个歌手或者是乐队的这个主唱他们对于声音的把控能力。所以今天其实你要让白杰来打个分的话，我觉得今天至少可以打到85分，就是其实很难唱的。电台的这个 live 之前我采访过特别多的歌手，包括之前的说唱团的节目大家都在唱，所以继续加油。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我们大家都其实很喜欢的很走心的歌，如果大家觉得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心中的感觉，你们可以别忘了来点个赞，发一个赞的手势到白杰 FM。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让陈伟斌给我们带出他这个版本的一次就好。 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棒，半首就好，一次就好，我说半首就好，足够了。很多人已经开始点赞，好听啊！这歌会唱的时候带入自己的心情， 会带入一点。 对，就是好的爱情也好，好的友情也好，就都是一次就好。 对， 这是原唱杨宗纬的一首很走心的歌，今天呢也有一个新的版本了，至少就在此时此刻，在北京或者说在所有正在收听我们 FM 九七四的朋友心中，又留下了一个新的版本，是陈伟斌的版本，大家记着。就关键你知道，就是遗憾的地方就是在于，大家比如听到了你的这个版本的翻唱，他觉得哎好听，到哪儿找都找不到，只能去翻我们的节目的去回听了哈，很好听。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你要不停的去翻唱别人的歌，而是要说要有自己的创作，要有自己的歌。 是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重中之重，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小伙子啊，这个帅哥，他其实也在音乐上有追求。据说我马上要有自己的新单，也要和大家见面。 对，马上就要第二首歌就要完成了。 对，所以其实目标还是说将来有更多的自己的音乐作品能够出现哈。之前有一次算是小试牛刀，或者说我们先试水了一把哈。有一首歌其实在网上铺开之后呢，也有些朋友很喜欢， 对 啊，觉得这首歌哇很有能量，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最后要推荐一下这首歌给大家。 嗯，这首歌是我的原创作品《无愧》，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是在我比赛的时候淘汰了之后有一个复活赛，然后当时我是十分的失落的，然后就是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很多的挫折也好，然后难过也好，我都已经把它写成这样一首歌，去一首非常有能量的歌，它去告诉大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生活还要继续，我们还要继续加油。 棒，好，就是把咱们把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唱给大家听，别忘了好听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点赞啊，竖个手势发到我们的白姐 FM。 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无愧 啊，我们今天来听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本。 我等，我重，我亮，我痴情的等，我痴情的等，只想，只唱。自伤自怜的渴望，我以为在笑我，无论是挖心造肺或是辱我，只见自所是落寞，是软弱却变得不是我，在无处可以躲。我为我醉，无非是捉醒我心里的鬼，有我的卑微，谁的毒药在我的胸口不断的燃烧，就算是我想再一次的遗忘，下一站会不会是天堂，我 我只想大声歌唱，在一个人的战场，风散落的那个地方，谁在鼓掌？错也能被原谅，为我的信仰，哪怕有再大的伤，前方多黑也无法将我摧毁。是我的信仰，是我的倔强，我要追逐我的光，不愿做一个小孩在原地等待，脚步不愿停下来，没有人可以阻挡我，有我自己的倔强，我想要追多远都不会退，我想要飞再高我也无所谓，总有一天在某一个地方看见了我的太阳。 哇，这首歌真是最后的其实要高音啊，一气呵成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舞台上面会更有表现力。 对， 但是也是很不错。今天这个表现，我觉得刚才其实已经打分了。这首是你的原创，叫做 《无 愧》哈。我们也希望九七四 live show 的朋友能够喜欢，而且刚才绝对是一个广播的现场版的一个 live show 哈。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代班 DJ 白杰，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的嘉宾陈伟斌，谢谢。 谢谢白杰老师。 好了，期待着你的新歌，然后能够有新的作品，更好的被大家来去收听，然后呢去支持，好吗？ 好的。 好，大家可以去从什么渠道去关注你呢？ 其实从我的微博上就可以搜到关于我的信息。 对，直接去搜陈伟斌就好了。 对、嗯、 好，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九七四 live show， 记着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在这个时间都是一个音乐的现场。接下来的一档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谢谢您的收听，并祝假期快乐。好了，伟斌也跟大家说再见吧。 好，各位观众朋友再见， 下次见， 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去唱歌给你们听。 对，期待下次见面了，拜拜， 拜。